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估真係估多几年，最多都係 我去到讲呢，嗱我去到睇呢就几次，三番四次呢，阿导游都话係13年。 13年 啊，你得唔得？得唔得人驚啊？咁但係咧，我睇維基百科 check 咧，好得意，佢話咧就話11年，但係佢後面括住咧就話有啲人就話咧係14年。 哇！ 但係領隊就冇疑惑嘅，即係導遊冇疑惑，佢就話佢喺下面住咗13年。 13年。 咁佢13年，一般人咧一定咧就算真係唔死咧，都會發癲，一定會發瘋。 好難想象。 哇！真係即係暗無天日㗎，係嘛？ 真 係。但係佢竟然，咁我都有問，喂，我話嗰啲排泄係點？ 咪就係咯，我都係咁諗啦。 咁佢話係喎，佢話原來都喺嗰度嘅喎。冇地方去 咁你咪周圍 即堆積埋，即係嗰啲屎尿都堆積埋喺度喎。 係咯， 咁就於是咧，佢真係，所以你話信仰嘅力量幾咁勁。 係， 佢係不斷咁樣嚟去念經， 嗯， 唉、嚟去修行念經，念經，佢覺得上帝一定唔會放棄佢嘅咁樣、嗯。竟然世事就係咁巧啦，呢、這個皇帝咧， 係 有個名啊，我都要講啊嚇。呢、這個皇帝咧就叫做梯里達底喎，三世，好難讀啊、嗯，梯里達底。咁呢個梯里達底三世其實佢仲有另外一個古仔㗎，遲啲先講。三世呢佢竟然因為當其時呢佢係羅馬帝國嘅凡屬嚟㗎啦，阿米尼亞。咁但係佢就梗係同嗰個羅馬帝國嗰度有啲嘅協議，唔知點樣嘅。但後嚟呢就俾個羅馬嘅皇帝出賣咗佢。咁、佢就即係直情個人就精神失常。咁、經常又頭痛啊，又頭暈諸如此類啦，佢就好唔掂啊。咁但係後嚟啲人傳下傳下，即係可能都會同呢、這個阿格力哥利啦，即係有時都會俾啲消息佢啦。咁當佢知道咗咧，格力哥利就話：你唔使驚，我睇佢咁嘅症狀咧，我好有信心咧，我醫得翻到佢。 嗯， 我識醫呢個病嘅咁樣。哇，咁犀利喎！咁但係咧，開頭梗係唔信啦，係嘛？咁、那個皇帝都唔肯放佢出嚟啦。但係後嚟藥石無靈， 嗯， 即係搞咗好耐都唔掂，咁就乜嘢都要試一試啦，搏一搏。咁真係咧就派人咧就將佢13年後咧喺個窿度咧就吊翻出嚟、然後就俾佢醫。嚇、果然。 就醫好咗， 就俾佢醫好咗啦。 嗯， 咁俾佢醫好咗咧，然之後仲俾佢即係俾佢講下嘢啦，講下嘢傳道啦，講下講下信埋添，信埋卒之就將佢變為國教。 嗯， 視為咩咧？視為301年公元。 啊， 即係啱啱即係踏入4世紀啊！我哋叫做公元301年咧，阿美尼亞就成為咗世界上第一個信奉天主唔係天主教基督教嘅嘛，基督教嘅國家。 啊， 而第二個咧。原來就係格魯吉亞啦、格魯吉亞， 格魯 吉亞跟住跟住幾年啊，格魯吉亞都信埋嘅。但係好啦，咁我哋大家知道，其實羅馬帝國、原先就梗係信我哋叫做即係好抵死嘅基督教咧，佢改個名叫 Paganism 啊嘛、，Pagan 就叫做異教啊嘛，咁咪即係話信埋曬嗰啲滿天神佛咯，咪即係眾神之王宙斯啊。咩呢個愛神維納斯啊嗰挺咁樣啦，咩狩獵女神戴安娜啊諸如此類啊咁樣，咁嗰啲佢叫 paganism 啊嘛，咁其實羅馬就繼承咗希臘嘅，所以啲神呢除咗即係佢改曬名，其實一模一樣嘅，大家知道啦嚇 ，Zeus 就改咗做 Jupiter 嚇、呢個Hera 就改咗做 Juno 咁解啫嘛，Aphrodite 就改做 Venus 咁解啫嘛，係嘛，咁其實都係嗰班神嚟嘅。好啦，咁但係自從羅馬帝國有一個皇帝，其實我以前講過，記唔記得我喺呢度講過基督教啦，係嘛？仲請埋阿 Pegasus 上嚟講啊，係嘛？其實嗰個轉捩點咧，就係、應該係公元331年，331年咧、就係、羅馬一個皇帝叫做康士但丁， 嗯 ，Constantine 啊 ，Constantine 咧，佢都信埋呢一個基督教。其實喺之前咧，羅馬帝國咧一路都對基督教或者基督徒咧係好大迫害嘅。啊！最出名就即係抌落去嗰啲競技場度咧，係喂獅子嘅，喂獅子嘅，係嘛？咁就即係好慘嘅嗰陣時啲基督徒。咁但係後來因為 Constantine 都信埋咧，就變咗成個羅馬帝國咧就係信基督啦。咁、當然後嚟西羅馬帝國陷落嗰陣時咧，好似公元470幾年咧，咁就即係崩潰啦。但係其實東羅馬帝國咧都延續咗好耐㗎。但係東羅馬帝國有另一個名就叫做拜占庭啊嘛。Byzantium 或者 Byzantium 啊嘛，咁佢延續咗成千年咁滯，但後嚟於是東羅馬帝國咧嗰、那個嘅基督教咧，佢自己就叫做東正教。 嗯， 但其實都係錯㗎。我以前都話，哦，呢個就係東正教啦，所以後嚟俄羅斯就受個影響，變成東正教啦，東歐都係啦。但其實原來佢哋自己唔係叫自己做東正教嘅。 啊，佢係叫自己做正教。 係啦，係冇個東字嘅。係啦，冇，係根本就冇個東字嘅。 嗯， 東字咧就係嗰啲西歐嘅人， 就叫做。 系啊，就夾硬塞落去嘅啫，係嘛？佢咪就叫 Orthodox Church 咯。所以其實佢會覺得根本梵蒂岡根本就唔係 Orthodox， 你唔係正， 你唔係正嘅，我先係正啊嘛。嗱，咁就有趣啦。咁但係原來對對阿美尼亞嚟講， 佢又係 你哋兩個都唔係正嘅。 嗯， 你明唔明啊？ 係 你哋兩個邊度係正啫？係最正嗰個係 就我哋先。 我哋 咁，但係咧，佢哋阿美尼亞啦，佢哋嗰個正教，佢哋嗰啲教義有冇啲咩獨特咧？ 其實都差唔多嘅。其實同天主教咧就唔係相差好遠，佢哋都係即係崇拜聖母嘅，咁你知啦，其實基督教同天主教最大分別，即係新教啦，最主要就係佢哋即係唔覺得聖母係神聖嘅啫嘛，即係 Holy Mary 佢哋係唔拜 Holy Mary 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基督教係完全唔講即係聖母瑪利亞噶嘛，但係天主教就好注重噶嘛，仲有聖母經噶嘛，啊 Ave Maria 嗰啲咁樣啊嘛，聖母頌啊嗰啲咁樣好緊要噶嘛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咧嗱，咁阿美尼亞嗰個咧正宗嘅有個名嘅，佢叫做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。Apostolic 咧其實就由 Apostle 呢個字嚟嘅 ，Apostle 就即係嗰十二門徒啦，即係門徒啦，係嘛？所以佢自己叫佢做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咧，呢個先至係最正宗，因為佢係301年。就已經轉咗啦，咁而呢一個羅馬帝國呢要去到331年先至轉，係咪即係遲佢成即係20年啦，係咪咁所以佢覺得自己係正宗。咁正宗得嚟呢都有趣喎，佢個十字架呢係與別不同㗎嘛。佢就唔係我哋平時睇嗰啲嘅天主教基督教十字架。咁當然啦，天主教基督教呢都有好大嘅唔同啦，大家知道啦，我哋喺呢度講過㗎啦。天主教呢就係往往有個耶穌喺上面㗎嘛。基督教從來冇公仔嘅，即係冇個耶穌嘅。咁但係呢一個Armenian 呢其實佢兩樣都有，但係多數都冇個公仔嘅。但係佢唔避忌。但係佢多數個十字架呢係就咁圖案嚟嘅啫。但個圖案得嚟呢，原來個十字呢就唔係真係咁 plain 嘅，就咁打橫兩條嘅，而係佢十字嘅每一端，即係四個端呢，其實佢都會撐開佢呢，變成一啲花朵啊，好靚嘅弧形嘅圖案啊咁。所以佢有個名嘅，佢就叫 flourishing cross。flourishing 呢其實就係解即係好呢個茂盛咁解。一啲植物茂盛咁樣嘅意思，生長啊，蓬勃生長啊，咁叫 flourishing。 咁有冇咩意思呢？ 其實佢就係嗰個呢亦都係生命嘅代表囉、 哦、 就代表咗生命。所以其實佢你一睇落去呢，佢個十字架中央亦都有好多好靚嘅圖案嘅，佢唔係限死嘅，其實你可以自己設計嘅，即係每間 church 你睇個 cross 都唔同嘅、但佢只不過大致上係一樣嘅啫。咁佢每個端嗰度，即係每個端嗰四個端呢，佢都係咁啡開嚟啡開嚟任你畫啲圖案咁樣，咁就靚好多嘅。咁但係我諗喺佢哋眼中呢，呢、這個先至係正式嘅十字架，後嚟嗰啲咧，你哋自己作嘅啫。 但係十字架佢意思就係 咪耶穌釘十字架咯？ 但係會唔會話有啲咩原因咧？佢哋可能要查一下啦。 真係 點解要可以畫啲花？ 佢冇原因嘅，總之佢話我哋嚇，即係呢個就代表即係、耶穌係即係賦予我哋生命嘅，係嘛？嗱咁啊，講起呢個咁樣嘅，即係你話佢 Apostolic Church 咧，佢話自己正宗咧，又唔係淨係就咁講喎。原來佢喺阿美尼亞嗰度咧。就好多好多修道院啊！講真咧，我哋咧就去到怕咁滯，好多間。但係佢哋修道院嘅特色咧，就係話咧個建築形態基本上下面咧就係方形，但係去到上嘅頂部就變咗係一個圓拱形啦嚇。咁、但係咧最特別就係佢基本上係好樸素，冇乜裝飾，有時甚至咧好殘舊。佢哋一入面點蠟燭咧，就煙燻到黑曬咧，佢哋都唔理嘅。佢哋唔會話特別去清潔啊，或者係畫到花啲碌啊冇嘅。唔會話金碧輝煌㗎，你唔同去好多歐洲，特別係你去維也納啊，睇嗰啲咁嘅細絲堡啊嗰啲咁樣咧，哇咁整到金碧輝煌冇嘅，好樸素。咁但係樸素得嚟咧，你真係感覺到咧，即係嗰種寧靜嘅氣氛啊嚇，同埋咧即係比較純潔咁樣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仲有一樣就係、原來喺阿美尼亞啦，我哋去到歷史博物館咧勁，其中一個咧佢就我哋有好多件聖物，就叫 relic 啦，英文 relic 啊 ，relic 聖物。咁聖物當然啦，如果以佛家嚟講咧，佛教啊應該話，佛教嚟講最叻嘅聖物梗係舍利子啦，係嘛？咁佢嘅聖物係咩咧？咁原來咧，阿美尼亞起碼咧有三件嘢喺嗰度啊，係勁到不得了嘅。一就係、嗰個 耶穌釘咗十字架時嘅期間，如果大家讀過少少聖經咧，就知道咧，曾經有個羅馬士兵咧，係咪支矛篤過佢嗰、那個 命運之矛？ 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矛啊，係篤落佢嗰個嗰、那個頸骨嗰度啦，嗰度咧就篤到個流血啊嘛，篤損佢，篤穿佢噶嘛。咁呢個羅馬士兵啊嘛，咁佢話原來嗰個矛個矛頭咧，就喺亞美尼亞。咁我睇到，但係好大個嘅，但係咧亦都好闊嘅，但係原來中間係有窿窿有花紋咁樣嘅喎，哇！你啲矛咁靚嘅咁樣，但係佢又唔係好尖嘅啫喎，咁啊黑掹掹嘅，黑掹掹，但係佢就傷咗喺一個盒個錦盒，個錦盒就喺個玻璃櫃後面咁樣啦。佢話嗱呢支咧 就 係篤過耶穌嗰支矛啦，嗰個矛頭啦咁樣。我話咁你點知係唔係啊？佢話咁佢好笑嘅講得，佢話好多呢方面嘅專家，當然有好多係宗教㗎啦，即係嗰啲。我哋考據過，佢話世界上咧話宣稱話係篤過耶穌個矛頭咧，總共有十一個，但係咧，當所有專家鑑定過曬之後咧，就認為我哋呢支係最可信嘅，其餘嗰啲都唔可信，特別係佢製造個年份，佢個年份亦都係好吻合嘅，就係即係耶穌死嗰個時代啦，咁樣噶咁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後嚟即係半講笑咁咧，其實都係咁話。佢話呢啲咁嘅嘢咧，大家都知㗎啦。如果你問我點知呢個係真嘅咧，咁樣，佢話你信咪得咯。即係話咧，不要問， 唔只管信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宗教嘢就不要問，只要信。咁呢個第一點啦。第二點咧仲犀利，其中一個咧就係話耶穌孭個十字架上山啦，最後自己釘死喺上面啦。原來佢話嗰個十字架嘅其中一嚿甩咗落嚟嘅木咧，嘅木頭咧，而家又係喺馬爾美尼亞，咁佢又俾我哋睇啦，又係傷咗喺個錦盒度，好靚嘅。原來錦盒喺個玻璃櫃後面我哋睇啦，哇！啲人咁狂拍照啦，係嘛？咁佢話嗱，呢個又係嗰嚿木，咁你千祈唔好問佢點知啦嚇，你明啦呢個嚇，問都無謂㗎啦，不要問， 就只管信啦。 其實同舍利子都一樣啫，係嘛？好啦，咁然後第三咧就係話曾經。耶穌臨死之前即係未俾佢剝曬衫啦，當然佢有個 long cloth 遮住啦。咁但係之前嗰啲仲件咁樣嘅爛袍嚟去孭上山㗎嘛，嚇個 Gotha 嗰個山。佢話原來呢件袍嘅一忽，我哋都有。 又有。 係啦，咁佢又俾我哋睇嗱，呢個咧就係當年即係而家講超過2000年嘅，一塊嗰個布咧就係耶穌當年臨死嗰陣時著嗰塊嗰個袍嘅一忽嚟嘅。咁佢話呢三件聖物咧就喺亞美尼亞啦，記唔記得？ 哇！真係 嚇，所以你唔好睇少佢喎。 不如我成日都諗緊咧，啲好多聖物噶嘛，冇粒釘喎，即係咧咁多個咧，冇一個係講耶穌咧釘死。係 釘死嗰個 粒釘又好似 嗱呢個我哋去考據下，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呵。咪嗰啲釘係咪？唔係即係可能啲鐵 有幾粒釘 啊嘛，可能俾人融咗啦，做咗第二樣嘢啦，係嘛嚇？咁所以咧，你可以睇出咧，其實亞美尼亞咧個歷史咧，原來係嗰個。個底子啊， 原來係咁 好深厚嘅，係嘛？即係嗰個文化底韻係好勁。頭先上一集唔係上一集，即係上一節咧，其實講到我就而家賣關子臨到尾啦。咁當然你講耶穌都係講2000年啦，多啲啫。但係頭先講咧就話，原來考古學家啱啱喺2008年就發現咗一對皮鞋，咁又喺個博物館度，真係喎，真物嚟嘅。我哋睇到2008年先發現，原來咧考據過，因為佢有皮啊嘛。可以用所謂碳十四嘅鑑定法咧，係距今5500年。咁你真係好詬異嘅。其實呢啲咁嘅皮鞋咧，你擺到今時今日嚟再重製翻去咧，你都可以當時裝著嘅。佢就係尖尖地鞋頭係皮嘅，雖然有即係爛爛地啦，係有好多鞋繩喺度嘅。但係佢話係5500年，佢話應該係人類日今發現到最古老嘅一雙皮鞋。 哇！ 就喺亞美尼亞嗰度發現。犀唔犀利？ 咁佢有冇話係用咩皮整啊？ 好似係羊皮嘅，應該係羊皮嘅嗰啲係嘛？好啦，嗱咁樣啦，我又休息一陣，翻嚟再繼續。